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是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传来的歌声。这位唱歌的老人今年已经90岁了。1943年10月，19岁的曹火星先生在他们村创作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位老人就是曹火星当年在唐上村教唱过的孩子。多年前的情景，老人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首歌却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 要不是共产党，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了，是不是？哎呀，过去那日子还就不用说了。我对共产党可是有情感了。 74年前，曹火星在房山创作了这首传唱全国的旷世之作。74年后的今天，一部同名音乐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又在房山诞生了。这是音乐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一场中的歌曲《英雄梦》。歌词唱道：“不是天生骨头硬，家国躺在水火中，磕头下跪不顶用，抗争就得拿命争。”表现了当年的革命者抗争到底的决心和斗志。音乐剧是由著名词作家车行担任总编剧，著名作曲家陈光担任作曲。 见到你就是在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走在前面呢。什么时候共产党员的身影不在那儿吗？战争年代跟我来，国民党是给我上，那不就在风雨中见到你吗？那不有感而发吗？说着说着台上就有人唱了，完了此起彼伏啊。 这是车行在现场指导大家排练的场景。作为总编剧， 他对这部音乐剧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 那夏玉玲他这首歌曲太著名了，曹火星他的一首歌曲唱响全中国，这与房山这块土地是分不开的。在此之前我们也对他呢进行过采风和了解，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后来呢我们经常商量怎么能够把这首歌更加进一步的向前推进。房山呢不缺的就是故事，他也不缺英雄，你只要深入进去，你就会发现这平西根据地里头英雄比比皆是，那一个个英雄像啊，他始终呢他能够感染你，能够推动你想通过音乐剧的形式表现，那你就更加有他的底蕴了。 创作过程几经周折，最初的版本虽然很精彩，但是专家们却认为音乐剧应该以真实故事为前提，于是车行又对音乐剧进行修改，一改就是六稿，最终才确定了剧本。而剧中的主角赵然就完全是现实中的真实人物。 我相信当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他的进展和最后亮相的时候，有这个音乐在这支撑，会赢得满堂场。我们这个作品实际就是一个爱国主义的一本书，我们针对不同年龄的结构，我想我们都会感动他们。因为呢这个作品我们是在英雄的站着英雄的鲜血，在英雄那片大地上，我们一个字一个音符写出来的。我想凡是有情感有情怀的人，不管你年龄多大，看到这部剧的时候你都会有共鸣有感受，最后呢向我们的英雄向这片火热的平西根据地敬礼。 整个音乐剧共六场，有17首歌贯穿其中，音乐风格变化多样，故事情节细腻感人，让人的情绪在音乐中随着故事跌宕起伏。走着桥是一首进行曲，它是第二场中的歌曲，讲述了县委书记赵然和小分队成员正在带领矿工挖矿，突然汉奸范德福带着日本鬼子出现，诱惑他们为日本人卖命。赵然他们用这歌声表达出自己绝不为日本人卖命的坚定立场。有奶就是娘是剧中唯一一首民族小调，曲调诙谐幽默，表现了反派人物汉奸范德福在日本人面前受到重用后的得意心态，这也是音乐剧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音乐唱段。老烟叶子香喷喷的呛，秃脑门子油亮亮的光，咧着大嘴不在乎吃相， 谁捞干的谁喝汤。 有奶就是娘，有奶就是娘，老子手里一杆枪，一杆枪，当向天下敲钟岗，朝头天子山代王，山代王。 音乐剧中还有这样一段剧情，日本鬼子抓了30多个妇女和小孩，并想对妇女进行侮辱，妇女们抵死不从，最后被日本鬼子关在地窖里活活烧死。在火光中，孩子和妇女们凄惨地喊叫着，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这时管弦乐作品《同仇敌忾》扬起，音乐把所有人的情绪推向了高潮。音乐剧中的每一个作品都凝聚着作曲家陈光的心血。作为一名房山人，陈光说为音乐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曲是他命中注定的事情。 没有共产党没新中国这首歌诞生了我们房山，也诞生了我们北京的一首歌。但100年的时候，我们作为房山人能做点什么呀？咱们是正宗该写这首剧的人，我们自己写我们自己是更有分量，更有一种时代感，因为有种使命感。 陈光和车行曾经合作过300多首歌曲，这次创作音乐剧他更是一气呵成。 写这个音乐剧我是一气呵成的，那写完以后马上这个就还想写，接下来写这样写的东西吧，比较连贯。我有记录的日子都是几点几分完成，但是我这个写完之前我自己没有把握，我说必须让车老师听。车老师那次我们到我们家来，我把小样那感觉给车老师听的过程中，我唱一个，车老师点点头，随后车老师对我评价挺高，因为车老师他肯定能把这部剧写好，他太会写了，每首词都是对我一个最大的触动。 在众多的作品中，陈光比较喜欢《孩子走了》这首歌，他忍不住唱了起来。 孩子走了，孩子走了， 这首歌描写了敌人抓住潘大婶的女儿小花，威胁她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小花为了保护八路军，最终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潘大婶抱着孩子悲痛欲绝，唱出了这凄楚的歌。 孩子走了，孩 音乐剧导演霍英是一名80后，他对这部剧有着自己的想法。 这部剧本身写的其实是关于年轻人的故事，他所有的战士选择的年龄段都是在10几岁，包括曹火星老师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20左右，所以呢整体的故事它都是偏于年轻化的。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想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去看到当年的年轻人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做出了什么样的勇于牺牲的这些行为，更让他们至少说是对国家是勇于表达他们的爱，仅能够达到一个情感上的共鸣。 刘开平是房山区文旅局主管文化的主任，他看着演员们现场彩排，也忍不住唱起了剧中的歌曲。 最细的月光多么清澈， 谁动了我的夜色是第二场中的第一首歌，它用来铺垫情绪，是剧中为数不多的抒情歌曲。歌中唱道：水洗的月光多么清澈，抚摸每座山哟，亲吻每条河，还有门口的柴火垛，后山的海棠果，以及摇篮里妈妈的歌。2021年6月28号晚上7点30分，音乐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终于在窦店大剧院拉开了帷幕。我也再次来到房山，完整地观看了这部音乐剧。当音乐剧结束时，全场观众都站起来高声合唱。这时，在我身边有一位老人，唱的声音特别大，但每一句都在跑调。我忍不住回头看，发现老人浑浊的双眼浸满了泪水，却透出无比坚毅的目光。那一刻，我被深深触动了。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能从霞云岭传遍祖国大地。 坚持